俗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乱成一锅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中国评剧院一团演出的评剧《花为媒》。在剧中，王丽晶扮演张无可，王平扮演李月娥，李妮扮演阮妈，李金明扮演贾俊英。 坐下吧。 我李茂林， 王氏。 哎， 哟，我说老头子，这大清早起的，干嘛这么唉声叹气的呀？ 夫子巍然而叹，这其中是必有来由啊。想你我夫妻年近半百，这膝下无子，只有一女月娥。 女儿月娥今年17岁，生的是聪明伶俐，胜过男儿。 夫人这话错了。 没错啊，常言说得好，一个闺女半个子，两个姑娘一个儿，那月娥以后怎么就不是半子之靠啊？ 她这个女儿要是出了聘，何来半子之靠啊？算吧， 算的， 算吧， 算的， 算的， 算的，算的，算的，算的， 好好好好，你说算的那就算的。 老头子， 今儿是我兄弟王少安寿诞之日，你我带领女儿前去拜寿，你意如何呀？ 嗯，就依夫人。 那我看看闺女收场了没呀？月娥，丫头喂，收拾好了，快来！ 儿来了。去救驾，一身锦绣满头花。 月娥， 哎，参拜爹娘。 罢了罢 了。哎，妈呀，您看女儿我打扮的怎么样啊？ 哎呦喂，快瞧瞧我闺女，这花儿戴的好，这衣裳选的也好。哎，老头子，天不早了，咱们就赶快走吧。 夫人带领女儿先行，我随后就到。 我叫车把式，车把式。 忽听东家叫，急忙就来到。哎呦！我说东家奶奶、哎、您把我叫出来有什么吩咐啊？ 今儿我回娘家，车给我备好了没有？ 早就给您预备好了。 你就等着呗。 君的那个驸马您呐、 啊，推车担担受苦刑啊， 哟，上街走了我吧，下街进呐、啊。 车停啊！ 月娥，下车下车！哎，哥，车把式，叫门呐、 啊！屋里头有人吗？开门啊！ 退、哦。 乾坤福满门， 门外哪个？ 七弟弟妹， 原来是结账结奖到了，结账结结起。 抽奖。 结账，请坐。 坐着坐着。 啊，结账结结一向可好、 啊、兄弟弟妹可好啊， 月娥来见过你舅父舅母。 是儿参拜舅父舅母。 罢了 罢了，啊，尊亲儿哪里， 我父庆寿日，亲友举满门。母亲，环儿何事？ 啊，儿啊，你那姑父姑母表姐来了。 哦，表姐来了，表姐哪里？ 表弟哪里？ 表姐哪里？ 表弟哪里？ 表姐。 表 在。表姐。 孙青儿，见过你家姑父姑母， 拜见姑父姑母。 哟，快瞧瞧这孩子啊，都长那么高了。 这孩子不坏。 酒宴摆下。 是。 结账请。 寿诞之日，我们前来给你拜寿。 哦，就一大拜 孝之礼。 喜呀、 哪有这不拜之礼呀、 啊？哦，如此，月娥儿上前替娘代办，要给你的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 哎，知道了。 不拜也罢。 骑木马同游戏。 请我我公园忙，当时两小无猜，如今长大却比人，你看他秋波万转含情意，桃花梦半生，但愿得今朝良缘长情尽，同命鸳鸯不离分，故意上天把花落。我爱表姐 啊， 那条描龙绣凤的花手机。 表弟若爱就送与表弟， 多谢表姐。 啊，请酒， 喝着喝着吧。 天儿不早了，我们得回去了。 啊，局长，多住上几日吧。 行、啊， 说走就走。 啊，姐姐，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吗？ 有。要不是你提醒啊，我还把他给忘了。 他呀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件事儿啊还得拜托他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喽。 生女长得这样聪明伶俐，换愁找不到人家喽。 是啊，但不知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呀。 啊，姑姑， 就像我侄儿这样的我就满意喽。 我是 啊，姐姐，姐长，他这是怎么样了？ 他呀，他喝多了，甭理他。这天不早了，我们得回去了。 好，正是， 吉地无寒套， 怠慢多害 怕。哪里哪里， 遵请送表姐。 临别话难言， 表姐， 姑妈在这儿呢，姑妈在这儿呢啊，姑妈在这儿， 姑母， 回去回去回去，快走快走快走，回去回去回去，快走快走，回去吧回去吧。嘿，你说这孩子啊，回去吧。回去吧， 表姐， 尊亲儿， 表姐，表姐，爹爹，表姐她 怎么样啊？ 她去远了啊， 去远了又怎么样啊？ 而我舍不得她呀！ 呀呸！这种话儿你也说得出口？还不与我滚了下去！ 母亲， 儿啊，回房歇息去吧。 这都是你呀、啊、养的好儿子啊。 哎，有其父必有其子。 夫人 请。 絮絮叨叨，絮絮叨叨，我软妹儿就在我们这村前村后，您要提起我软妹儿来，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 不幸我们当家的早年去世，偏下我一个人，指着什么呢？我就指着给人家保个媒呀，没事儿就穿个珠花啊，就指着这个糊口。常言说的好，时来运转，时来找人。昨天王太太派人来请我，说是个儿子王俊清犯他爸爸年轻时候的为人，整天争着跟他妈要媳妇儿。王太太请了我吃喝一顿，又赏了一锭银子，这可不能说假瞒真，我必须挑选一家如花似玉的女儿，才能配得上她那粉雕玉琢的神童啊！哎呦，这可把我给难为坏了，亏得我是东找西寻，哎，才想起这蜜尖来，那就是张鹏的姑娘张无可。嘿，这个小孩那真是面如桃花。哎呀，人家长得这么好看，可就怕有人抢了我的仙儿。要是没人抢了我的仙儿啊，那可是碾米面包饺子一捏就成。有道是生铁可得趁热打，船走顺风要抓紧划，是家说没配对就好像穿珠花，穿不好是哪个珠子啊什么去了？ 给我们小姐采花去了。 坏了，八成有人抢了我的仙儿。 阮妈妈，您说什么呢？ 我是说呀，你手拿鲜花，是不是有人给你们小姐保媒来了？ 没那回事儿， 没这么回事儿啊！哎呦，那可太好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那太好了， 你说怎么这么巧啊？我这在外面呀，都溜达大半天了， 是吧？ 要不是看见你呀，我这外头还要溜达。 近半百，膝下无子，四个女儿已然完婚，只有小女无可尚未许配人家。思想此事，真正愁闷人也。 老爷说的是啊。哎， 启禀老爷夫人，阮妈妈求见。 快快唤她来见。 是。阮妈妈， 哎， 老爷夫人叫您上房来见。 员外，爱人在房呢。 在房呢。 哎， 老员外在哪儿呢？老安人在哪儿呢？老员外老安人哟，老员外可好？ 好好好， 老安人可好？ 说那么好 哟。五姑娘您好。 我好。阮妈妈你好。 我好。 丫鬟 有 一阮妈看坐。 是。 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撂这儿吧。 阮妈妈到此为了何事啊？ 我今天来呀没有别的事，我打算着那当着姑娘不好说，怕姑娘怪罪 哟。我说阮妈呀、哎、你常来常往的也不是外人、嗯、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姑娘不怪罪你 哟。瞧人姑娘说话多痛快呀。姑娘要是不怪罪于我，那我可就要说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阮妈妈，阮妈妈，哎，阮妈妈， 哎哎哎， 咱不知是哪一家呢？ 员外安人荣禀，员外安人荣我禀，说出了此家有名声，不是领钱的钱和礼，也不是城内的赵与冯，说的本村是王姓，王上安的儿子王尊清。 那个小孩今年呐、啊，他才16岁， 16， 他与那五可姑娘本是同根啊啊啊啊啊啊 啊，阮妈妈，此乃是小女的婚姻大事，要与她商议商议才是啊。 对了，我商量商量好，省得将来闹埋怨。 啊，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啊？你倒是说呀。 你倒是讲啊。啊，阮妈妈， 哎。 这门亲事无儿不怨，就算黄了。 哦，就您老两口这么一说，这就算黄了。 黄了。 哎，这 活事啊！ 我说老安人，您那是怎么了？可真越上年纪越岁数大了，人家姑娘也老大不小的了，您这么问人家，人家怎么好意思说？妈，我愿意，我不要。哎呦，那话让人家怎么说呀？ 那要怎样讲？ 说那话那得绕着弯儿的说。 哦，要绕着弯儿的说。 哎， 哦，我明白了。 刚明白。 啊，儿啊。阮妈妈前来与你提亲，说的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 哎呀，阮妈妈， 你说阮妈呀， 你还是不愿， 你还是说呀。 我说老安人，我让您绕着弯儿的说，您就这么绕啊？ 那要怎样讲啊？ 行了行了，还是我来说吧啊。 你去讲。 哎，我说五姑娘，刚才我也说了大半天了，您了人家也都听明白了。这么着，咱们打上一个哑谜，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大家伙这么一笑，不愿意就把您那小嘴这么一撅，笑了就做，撅嘴就拉倒。原来安然，咱们可都上眼看着，笑笑笑，你瞧，哎呀，笑了笑了，愿意了。 啊，阮妈妈，这门亲事算妥，就放阮妈妈再去辛苦一趟。 妥了，那我还是个急脾气。老员外，那我可就走了。 好好。 老安人，我跟您告假了。 妈妈，请。 姑娘，我可要走了。 儿啊， 送软妈。 不送不送不送，谁也别动我，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走，这常来常往的呀又不是外人，你们家这 软妈妈你回来。 哎，回来咱们就让他回来。姑娘您叫我 软妈呀。 哎， 我可要那好的。 是好的。 要那白的。 白着呢。 你说的是什么呀？ 您说的是什么呀？ 我说的是那一朵玉兰花呀。 我说的是那一朵花玉兰呐。 丫鬟 有 送软妈。 是， 甭送甭送甭送。 软妈妈 放心， 你给我回来。 哟呵，他也让我回来，有事儿吗？ 阮妈妈， 哎， 我们小姐的话您都听明白了吗？ 连你都明白了，你说我能不明白吗？ 阮妈妈，我也要那好的，白的。 要什么呀？ 小女婿呗。 哦，那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18了。 哦，都18了。 嗯， 那怪不得呢。那就好好等着吧。 哎， 好好等。你不才18吗？你就等你88我再给你找吧。 启禀老爷夫人，阮妈妈走去。 大夫人亲臣的心，阮妈去提亲， 半等喜信意， 夫人随我来。 儿啊，随娘来。 想啊，我心里就越窝囊。 你总理，你 给我生个儿子，那叫偏偏的生 了。别哭了，干 啥？要吓死我呀！这是。 好日子不能好过，你竟把妻高整天界直呼者也，顺嘴呼高。常言说，一个闺女也定半个子啊，更何况咱那月娥丫头，读书识礼的说出哪个话来，比你都顺溜。只要是给她找上一个好女婿，郭老爷半死之劳不用发愁。你说呢？ 也算吧的， 算的。 哎呀，算吧的， 算的。 哎呀。算吧的， 算的， 算吧的， 算的，算的。 哎呦， 滚你窝里待着去！ 张家的婚事难成就，王太太叫我到李家来把这亲事求。要说我们这当媒婆的可也真不容易，好容易跑前跑后的把老张家亲事说妥了，那王尊清偏偏不要人家，爱上他表姐李月娥了，我只得打退了张家，再到李家提亲。东西院南北村，常来常走，百家门串遍了，三方里照流，就是这个门。大嫂子，大嫂子在家。 呦 呦呦呦呦呦，这跟谁呀？这是。 哟，是他阮大婶来了 呀！呦，可好久， 瞧瞧个阮大婶啊，还是那么漂亮。 行，老了， 不老，来来来，坐着坐着坐着 坐着。 哎，他阮大婶，哎，今儿怎么有空上我们家来了？ 把我办的事儿都给忘了。 哟，什么事儿啊？ 给咱们姑娘找婆家来了。 给我闺女找婆家，那可是好事儿啊！ 事儿，你叫哪家啊？ 说出来你准愿意。 您快说， 你听着。 好亲戚都熟悉，可不用我细说。 我们还是亲戚， 好亲戚， 您快说。 家住在城东王家铺，王少安的儿子王尊清，你们两家正相合。 我愿意了， 愿意了， 愿意了， 做得了主， 做得了主。 那我可说走就走。 好嘞， 让大婶子， 没道理。 哎，行，这事儿得跟大哥商量。 哎，这事儿不能让他知道，咱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吧再说。 行 行啊， 你可做得了主， 我做得了主， 那我可说走就走。 我说大嫂子， 哎哎， 您是不是找根绳人把他拴上的？ 你拴我干什么？ 你与我干什么？ 嗯，谁说我什么都不管？你还要先斩后奏？你好大胆！ 哎呦，我说老头子，你看尊清那小孩要模样有模样，要学问有学问，就那 那个小畜生在酒席宴前就是这样拉拉扯扯，他举止轻狂，目无尊长，他乃山鸡，焉能配我家凤凰？你让他跟我一边儿凉快凉快去。 哎呦，大哥，这买卖不成仁义在。 那谁跟你讲买卖呢？ 那我是给闺女保媒来了，到时候又不是您去。 也许我去。 您去干嘛呀？ 我是爸爸。 谁的爸爸？ 孩子的爸。 说清楚点儿。 我是孩子他妈，这件事儿我愿意了。 对， 那我是天，你是地，那我是一家之主， 我是半拉天。 哎呦，这树根不 行了，行了啊， 你那个树梢是白摇的。 大嫂子，今儿个我这把， 嫂子， 哎呦，还有三看，哎呦，哎呦， 树根，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呸！ 哎呀，哥，哎呦，行了，行了，都怪我了。 哎呦，哎呦，大嫂子， 干什么呀？这是啊？ 怎么了？这是？哎呦， 我还跟你说，以后我这个门还就不许你 来。我不来就不来。大嫂子，您说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我给闺女保媒来了，但 看见没有？ 看见了。 我要不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非打你个耳其左脖之后，还腰转之巴掌，我打你个知错必改。 你也配？ 你给我走！ 哎呦，这招惹谁了？ 你给我走！说 不听， 圣道不兴，此乃天之欲葬我斯文也。 成天就这么胡说八道的， 那我这是对驴弹琴呢啊！ 我对你弹琴，嗯，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你对我弹琴， 对我天天都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天天对你弹琴，对你弹琴。 来到姨父姨母家中接管读书，与表弟终日形影不离，今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房中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在。哦，姨母， 大相公来了。 哎呀，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你表弟他甚得小恙啊，病了。 哎呀，表弟醒来，表弟醒来，表爷， 快了，男女不分了， 表爷在那烧汤之上，哎、你等我，你 看这是。这哪里是你的表姐，是你表兄看望我而来了。 哎，是你表兄， 表兄，表弟， 明白了， 表兄啊！ 哎呦，可见这亲人了。 有情有义，两地亲，央求媒婆牵红线，怎奈是姑丈他不依。你不愿就不谈。 呵呵呵呵，您倒好，会一推六二五全吹了。我是让您帮我好好的劝劝他。 哦，你是让我劝劝他呀？是的，是的。 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那张家的姑娘好啊，表姐好。表姐好。 张五可好？ 张五可好？表姐好。表姐好。 对。我是让您帮我好好的劝劝他，谁让您在这当起学舌的八哥来了。张武可好？ 表姐好。 张武可好？ 表姐好。 你说说人家张武可哪点不好？ 他的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不要他。 哎呀 快歇息去吧。 阮妈妈，既然我耳不远，张家这门亲事不谈也罢。 那谈不谈那没关系，不能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要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那叫胡说八道。 啊，阮妈妈， 啊， 既是张家姑娘，身子貌美，何不请进府来，让表弟相赏一相？ 哎呀，是啊。 什么什么呀？您也跟着哄。人家张无可是大家主的小姐，您学嘛？咱们这儿买牲口呢，随便拉过来，瞧瞧。要想看人家，上人府上看去。 我儿病体沉重，不能前去，这便入祸是好啊。 是啊，小弟他病体沉重，不能前去呀。 这可怎么办？哈哈哈哈哈！好， 拾得的， 拾得。大相公，赶紧梳梳头，洗洗脸，换上一件好袍子，到张家的后花园，从角门进去，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头，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大树旁边等着您。 嗯，做什么？ 替你的表弟相亲去。 啊！哎呀，姨母，这可实不得呀，实不得呀！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代替相亲真是小 的。不相瞒，大相公，您可一定得去，我就在那等着您，您可一定得去。大相公。 听众朋友，中国评剧院一团演出的评剧《花为媒》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先请听《断桥》，西湖山水还依旧，何英演唱。 Yeah. 海枯石烂不变心，何英、毛维涛演唱。

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最后请听吴海莉、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裤子里把半圈浆，翻天我烦恼。 却是弟弟娘在心。忠良早害谁不通，奸贼横夺杀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奸贼到底是哪个？你理该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奸贼斩奸家。 听众朋友，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